手温暖我的脸，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， 爱过你， 爱过你， 爱过你， 爱过你， 爱过你，爱过你。

来梦想的种子要用一辈子的执着来等待它的果实。